徐小凤， 嚯，老歌星了， 对呀、 啊，哎呀，他这个味道啊，带有女中音的味道， 对呀、 啊，他唱出来的节奏性比较强 啊， 心理暗示演唱法变了， 怎么？ 现在是个草坪， 哦，草坪， 放了一个桌子， 桌子， 桌子上放了一盆水，你们哥俩三天三夜没喝水了，渴不渴？ 渴呀， 想喝不想喝？ 想喝、 啊，喝不了， 为什么？ 这水是开的，一喝就烫嘴，把那烫味唱出来，徐小凤。 学徐小凤想烫 烫， 开始 开始，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想偷偷往家望一望， 烫 烫，假装心想欣赏一瓶光，只想偷偷看呀看一看， 烫 烫，就好像要浏览一瓶光。 是那个特点， 哎呀， 特点， 哎，师傅 啊， 那要学阿杜， 阿杜变了 啊， 变了，不是草坪了、 啊，那什么呀？ 厨房， 厨房 ，厨房，你们哥俩五天五夜没喝水了， 哎， 渴不渴？ 渴， 厨房里没有水， 那是 五瓶酱油， 酱油， 哎，把这酱油往嘴里倒，怎么办？ 齁的我， 哎，齁的很，阿杜出来了， 唱 齁。 我躲在车里，手握着枪柄，想要给你放雨的啊惊喜。 齁得慌吧， 齁得慌。 来两勺碱，杨坤， 无所谓，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吵谁？ 哎呀，来听后啊，罗大佑。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样， 好不好？加两包辣椒面。 那是谁呀、啊？ 别克牛仔。 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 哎， 真不错，真不错， 好不好？ 真不错，哎、有点香，有点 再来点辣椒面， 那是 刀郎。 用你那火花的嘴唇抚平我不言无尽的销魂。 还能加吗？哎，你吃六个馒头，黄豆儿。 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 加十串麦当劳的烤串、嗯、再来二斤卫生球、嗯、再来洗涤胃， 我们受不了了， 真是够热闹的。这是三个人的教你模仿的版本，由李金斗老师带着他的大徒弟刘颖，还有李建华老师的徒弟浩南共同为大家合说。好的，那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李金斗和石富宽表演的书迷闹洞房。 买了一套说岳全传， 哦， 连听带看， 是是是， 哎，闹了个大笑话。 闹什么笑话呢？ 结婚那天亲友们都走了 啊， 像我们哥几个全撤了。 对， 两口子应该干嘛？ 入洞房啊， 多好的事， 美呀、啊！ 冯巩不入啊， 不入洞房， 不入洞房。 哦， 一个人在外屋看书， 真是入迷了。 说岳全传， 哦， 看到夜里两点多， 嗯， 把书本一合，走进来，跟我们那新娘子弟妹， 嗯嗯， 就说上了。 他说什么呀？ 活活元帅， 嗯， 哪里安营扎寨？冯巩媳妇儿当时就害怕了， 要、 哦、元帅 啊， 元帅 啊， 怎么头一天管我叫元帅呀、 啊？是啊， 元帅，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苹果呀。 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没理他。 哦， 冯巩一赌气出来继续看书， 着迷了。 一连三天， 嗯， 把新娘子两只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哎呦，三天了。 他母亲看出来了。 哦，婆婆 心疼儿媳妇儿啊。 对呀、 啊，闺女， 嗯， 跟冯四儿闹意见了吧？ 那小名都说出来了。 没有，妈妈。 嗯， 那是哪儿不舒服啊？ 对呀、 啊。也没有。 嗯，

先生。 哎，行了行了行了、嗯、哎，行行行、啊、没完了，这 我欣赏他这个鼻音、哦、哎、嗯、人不但唱得好、 哎、 那个扮相也漂亮， 是吗、嗯、 特别是这个交线那场戏， 哦， 上下小桥， 是啊， 桥儿跨一小竹篮， 嗯， 手里抡鼓线， 哎， 走那小桥的动作，哎，可漂亮啊， 是吗？ 唱的是喇叭牌子， 你再给来两句。 注意啊，嗯、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你听这词儿多俏， 怎么呢？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是啊， 今儿来的观众有姓赵的，听着心里高兴了啊， 哎， 嗯、您算来着了啊， 哎呦。你就别联系了， 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得，又吹了，你看是不是？ 嗨、哎，这都挨不上。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七八个呀。 啊，我这姐， 哎，怎么回事？嗯嗯，怎么了？ 爱上了七八个呀？ 干嘛？你要给我咬死几个怎么着？ 咬死干嘛呀？ 嗯， 什么叫爱上七八个呀？ 几个呀？ 一个。 你不懂戏， 怎么了？ 那天啊，来的劳模太多了 啊， 巧儿都看花眼了，知道吗？ 嗨、嗯，那也不行 啊、哦，都得爱上一个， 还就爱一个， 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对， 都选他做模范，人人了把他夸呀，嘚儿里个隆，嘚儿里个隆，嘚儿里个隆，嘚儿里个隆，嘚儿里个隆，嘚儿里个隆，嘚儿里个隆。 你倒慢点儿， 看这动作都活泼啊！ 哎，是活泼。 你看咱这扮相啊，像不像那个刘巧？ 你呀、啊，不像刘巧、啊。 那你看我像？ 你像佳巧。 佳、哎、巧啊？ 还刘巧呢？ 有你这么说的吗？ 啊， 不是扮相，你看美不美？ 哎，你别说，这动作倒挺风趣。 哎，漂亮吧？ 漂亮。 美不美？ 美， 美是美， 嗯， 只限于在舞台上。 怎么了？ 哎，生活当中不能这样。 那不见得。 嗯， 生活当中加点舞蹈动作也美啊。 你说什么、啊、生活当中也舞蹈化 啊？ 哦，加上舞蹈 活泼。 嗯，那看着闹得慌。 美呀、 啊、美什么呀？ 你再给来来呀、啊、 你比如说有一大姑娘 啊， 也挎一竹篮子， 哦， 到菜市场买菜去了。 买什么呀？ 哎呦，瞧那黄花鱼不错。 好， 买两条黄花鱼 啊， 拴好了、哎、一边走一边抡着打。 那多活泼呀。 碰见人还得说话呢。 说吧。 哟，二婶儿这抡得上了、 啊、 那老没上我们家去了、 哎、 我妈怪想您的， 是 干脆今儿您到我们家去吧、 哦、 我妈说给您炖黄花鱼吃。 好啊， 我说二婶 啊要不今儿您先甭去了。 怎么了？ 这儿就剩鱼头了。 嗨、哎、谁让你瞎抡呢？ 不美了不是吗？ 哦， 这是现代戏。 对， 评剧啊来挖掘了一些传统的剧目。 哦，传统剧目也有不少代表作。 哎，你像有一出戏叫玉堂春。 哎，这戏观众也熟悉， 这是老白霜的代表剧目。 老白玉霜， 哎，小白霜的老师， 哎 哎，那是纯正的白派。 是啊， 最精彩的是关王庙赠银这场。 是啊， 哎 哎，你先给交代一下剧情。 哦，介绍介绍。 好， 可以啊。 嗯， 说这个王金龙王公子， 嗯、啊， 要饭受穷了，衣衫褴褛，蹲在关王庙里头。 哦， 苏三拿着银子向他来赠银。 嗯， 见面以后诉诉俩人的旧情。 这么场戏， 哎，我来扮演苏三。 好， 注意啊。 哎， 公子在哪里？公子在哪里呀？ 我说你牙疼啊。 你才牙疼呢。 不，你这干嘛呢？呀， 怎么了？你不懂戏呀、 啊？啊， 这苏三呢一看王金龙王公子啊受穷落魄了， 啊啊， 心里难过感叹的。 他是难过呀。 哎， 我以为他牙疼呢、哎、 谁牙疼了？ 您往下唱。 这叫板要接唱。 哦，要唱了。 一、嗯、见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蒙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怎么样？ 您说还有点意思啊， 接个下句儿。 哎呀，行行，唱的还可以。 嗯， 不过您态度需要严肃一点。 哎，我这态度又怎么了？ 嗯，这王金龙都要了饭了，冻得那模样，穷了吧唧的，能像你这样？蒙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干什么呀？嬉皮笑脸的这个。 我就这相。 嗯，你得哭丧着脸呢。 啊， 哭丧着脸， 惨吧唧儿的。 哎，对了，难过吗？ 那行，再来。 你注意啊 啊！ 呀、yeah, ，见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蒙三姐， 走。